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61集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城堡有长长的廊道，里面是黑的，但是上方有无数个圆孔，有太阳的光亮透进来，只不过是一段黑一段亮。有的小孩大概怕黑，才刚进来就被吓到了，呜呜两声哭了起来。蒋婉回头问， 你害不害怕？ 不怕。 害怕的话就抓紧我。 蒋婉握紧他的手，文静没说话。蒋婉走到有光亮的地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文静正低着头看着他们两人牵着的手。从滑滑梯下去只需要10秒，蒋婉先下去了，在底下等文静。他看见文静犹豫地坐下来，他似乎害怕身后有人推他，一直回头看。蒋婉在底下喊， 没人敢推你，你下来文静，我接着你，你不用害怕。 文静听到蒋婉的声音，定了定神，缓缓地坐着滑滑梯下来。蒋婉抱住她， 你看，我接住你了。 文静心跳得很快，她看着蒋婉问， 你叫什么？ 我叫蒋婉，你一直叫我婉婉的，现在天天叫老婆。 文静点点头，很认真地看着他说， 你好婉婉，我叫文静。 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中午放学时间。蒋婉不知道自己要回哪儿，看见文静跟着队伍往外走，他就跟在文静身后。来接文静的不是他爸妈，而是家政阿姨。家政阿姨牵着文静往车子的方向走，看见蒋婉一直跟着，便问， 小朋友，你爸妈呢？ 我。 蒋婉看了一眼文静，又看了一眼家政阿姨，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， 我也不知道。 你到门口等，等会儿你爸妈就来接你了。 那个阿姨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吃饭啊？我爸爸妈妈今天有事，接不了我。 这个我不能。 家政阿姨正要拒绝，手就被文静扯了扯。她低下头，就见文静认真地说， 他是我朋友。 家政阿姨眼珠子瞪大，要知道，这是文静来的第5个学校了。文教授说，再换下去就没学校可以换，只能在家里请家教了。所以文静在学校能交到朋友这件事，简直比过年还令人高兴。他赶紧去找老师报备，又留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，如果蒋婉的父母找来，请让他们来这个地址。随后他就带着蒋婉和文静回了家。 你们想吃什么呀？ 开车回到家，家政阿姨就去厨房系上围裙开始做饭。蒋婉跟在身后说， 不要青菜阿姨，文静她一点青菜都不能吃。 家政阿姨愣了一下， 文静吃青菜的呀？ 哦，对啊，她现在还没5岁。 蒋婉点点头，随后想起阿姨问什么，她赶紧说， 我什么都吃，不挑。 家政阿姨觉得她说话有些奇怪，但是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她也没在意，朝她笑着说， 那你去沙发上跟文静玩吧，饭好了我叫你们。 谢谢阿姨。 蒋婉道了声谢，这才去沙发上找文静。文静正把吸氧器拿出来摆在茶几上， 我跟你下好不好？ 江婉坐在他对面，他以前也不会的，但是文永安总好奇这些，文静教儿子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跟着学，起码是学会了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赢过文静。文静点点头，问他选黑棋还是白棋。 我选黑的，你不是喜欢白色吗？给你白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蒋婉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，朝文静小声说，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，我还知道你以后会跟我结婚。 文静怪异地看着他，片刻后问， 你没去看医生吗？ 他们一共下了2局，蒋婉连输了2局。蒋婉觉得离谱，文静现在不是才4岁吗？江婉不信邪， 再来。 家政阿姨已经过来喊他们洗手吃饭了，文静收拾好象棋， 下次。 江婉只好跟着去洗手吃饭，她看见文静在吃青菜，她不挑食，除了生姜不吃，其他的菜基本都吃。 怎么一直看着文静呢？小朋友，你也吃啊。 哦，谢谢阿姨。 江婉大口吃饭，边吃边朝文静的方向笑。还好，这个时候文静还吃青菜，只要她一直待在她身边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文静以后不会发生那些不好的事情了？吃完饭，江婉习惯性的想帮忙，家政阿姨笑了很久。 你才多大呀，这些我来就好了，你去玩吧。 谢谢阿姨。 江婉洗了手回到客厅，发现文静不在，以前看过的那些大玻璃瓶也不在，没有实验桌，也没有有机生菜，只有各式各样的国际象棋放在桌上。他敲门进了文静的房间，看见他床上的泰迪熊。 就是这个泰迪熊吗？果然和我们当时买的很像。 江婉走过去抱起泰迪熊摸了摸。 我吗？ 文静正坐在书桌前，她手里拿着一个很小的工具，正在磨象棋的边。 这个象棋怎么了？坏了？ 江婉岔开话题问道。 我做的。 文静递给她， 家里每一副棋都是长的，不能送给你，这个是我做的，刚磨好。 江婉诧异地瞪大眼， 你做的？ 他接到手里摸了摸，手感温润，材质像玉，他开心极了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文静走出去洗干净手，然后回到房间开始睡午觉。江婉也去洗手间洗了手和脚，还找了文静的衣服换上，又回到房间爬到文静床上跟她一起睡午觉。文静看了她一眼， 你为什么睡在我床上？ 哎，但是你一直睡在我的床上啊。 文静似乎不理解她在说什么，只是说， 这是我的床。 我知道，没关系，反正以后我们都要睡在一张床上。 文静没再说话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